这样可以维持我们的爱情， 至少以后还 星空 还有和平。你总是有 还是想要爱你， 双忧郁的眼睛说未来可以去 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